年，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。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。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千千阙歌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。我是云云，让我们用经典唤醒耳朵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欢迎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雨允，让我们一起来听老歌。在水一方这首歌是琼瑶1975年为他的电影在水一方谱写的同名主题歌，由高凌风、姜磊原唱。1980年邓丽君翻唱了这首歌，从此在水一方红透了大江南北。此后呢，无数歌手也曾演唱过他，但是我始终最喜欢邓丽君的版本。邓丽君的音色和词曲完美的结合，柔情似水地唱出了歌里的意境。 绿草苍苍，白雾漫漫，有位佳人在水绿草青青， 暗香是歌手沙宝亮为电视剧《金粉世家》演唱的主题歌。沙宝亮以忧郁的气质成功地演绎出作曲家三宝深沉唯美的曲风，配合着电视剧的画面，有一种古典优雅又悲伤的韵致。 当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，香消在风起雨后。 羞。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，我会拼到爱尽头。心若在灿烂中死去，爱会在灰烬里重生。 停泊在风脚边，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，许多年以后却发觉又回到你面前。 是一首伤感的对唱情歌，唱的是一位即将出嫁的女子要和自己深爱的男子诀别，嫁做人妇的内心世界。为什么总是在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？那是因为心中也在同样下着小雨吧。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，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， 我的心是六月的晴，泥泞下着细雨， 想你想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，

怀的寂寞。请问消息谁带我追寻，追寻每一颗爱我的心，追寻每一颗爱我的心，追寻每一颗爱我的心。 梦人是由罗大佑词曲创作的经典歌曲，后来呢，在1991年成了台湾电视连续剧《雪山飞狐》的片尾曲，多年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。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，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，红红心中深藏的红颜，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，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，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，看我看一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，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里的心语，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生命里徘徊，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， 心中，含苞待放意悠悠。朝朝与暮暮，我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来入梦。你的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？花开不多时啊，看着只虚着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一朵长在我心中，真情真爱无人懂。遍地的野草已占满了山坡，孤芳自赏最心痛。你的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我是你至情重，醉过至酒浓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依然如花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 下面我们听到的是《伤心小站》，这是蔡琴的经典歌曲。歌曲当中把人生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比喻为一个又一个人生的驿站，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曾路过一个令人伤心的小站，没有关系，列车接下来还会继续前行，离开伤心地，去往未知的下一站。 不知道我的人生列车是在什么时候开出了站，只知道当我发觉的时候已经在车上。 许每个人都一样，也许在喜怒哀乐之间，历经一个又一个人生第一站，寻找生命的答案。我曾在一个又无的晚上，停靠在一副宽阔的肩膀，以为找到了幸福的终站，谁知道那不过是一出伤心的小站，叫人伤心的小站。是否你也曾经在自己的伤心的小站闪烁着泪光？也许这才是车窗外阵阵的伤心的小站。是否你也曾经在自己的伤心的小站闪烁着泪光？也许这才是车窗外阵阵的风光。无论怎样雨季过后，列车又要开往前方， 我们听到的是姜育恒的老歌《往事只能回味》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听老歌。 Wait. 在梦里相依偎。 哭。